是咁的，局长，世云呢单料爆喎、 哦！又有独家消息，有冇影相拍片先？ 真诚为香港，信我啦！ 冇图冇真相，有难度啊！ 明嘅，巴达斯达做紧嘢噶啦，就快推上报。 上报不如上城寨啦！ 逢星期五晚 六点至八点， 独男独女。 好了，我们回来，我们的节目 又来了，又来 了，我们的湖南人的节目要回来了啊！刚刚我台面这个吃那个这么好吃的东西，什么东西呢？ 是这个茄子是吗？ 先啱啱食晒睇唔到啊镜头咧， 我哋太好 喎。呢个其实唔系咖喱。 上一次已经食完啦， 系第二节嘅 break 嘅时候已经清晒。 总之系一个素食，系啊点讲咧？ 女神亲手 煮。女神嘅独门秘方嚟嘅，咁啊我哋先试。 系啦， 睇下揾佢哋帮我试味。 嗱，咁详细材料，详细材料唔讲啦，即系因为即系阿女神将会参加 卖关子 某一个即系嘅比赛之类啦，我哋唔开咁多名啦。 我哋都希望有一日系可以唔使透过我哋公布翻出嚟嘅，即系证明佢赢咗咧，一定。 咪咯，因为一食啊嘛。 唔知嘅啫。 好啦，再讲翻嚟先。 Anyway 啦， 头先我哋即系点解要女神又讲呢个咧普通话啦？因为最近咧，大家知啦。康師奶啦， 今日嘅事 冇得奶啦，乾曬啦已經，係咯，阿蔡阿阿康永哥話唔做啊嘛 ，Facebook 話 十二年啦，真係 十一年啦， 十二，我聽佢話十二啊， 04年開波嘅， 咁上下十一十二啊， 佢係完全唔做定係咩？我淨係好快睇， 我都快睇咁樣，佢話退出咁樣， 退出啦，退出係小 S Facebook 都話答佢話冇佢冇佢咪唔做一齊齊上齊落， 咁做埋中， 咁即係冇咗 last episode 啊，即係冇最後一集㗎啦，已經定咗個停，定咗係去到某一個日， 應該有嘅我諗。應該是他因為佢預拍㗎嘛，佢預早拍定咁，應該有啲存貨嘅。咁但係我覺得就，因為我見到今日我 Facebook 係啲人係一聽到呢個消息就係真係洗版㗎。 Facebook 先洗康熙來了。 係啊，可能因為我嗰個年齡層真係睇呢個大㗎嘛。 你但你睇嗰時係上網睇定係睇亞視睇咧？睇亞視。 亞視有。 亞視梗係有啦，你唔係啊嘛？ 我睇網嘅。 上一首即係有個中天高層嚟咗亞視嗰陣時咧，咪台灣有個全民大滿窩嘅。 係。 香港嗰時有盧海鵬嗰時咪 Gatsby 嗰個嘅，記唔記得啊？嗰一期就係因為有台灣高層嚟咗香港中天，梗係有啦，佢特登 話 亞視有冇嘅 channel 嘅， 真 唔知喎。有一台係全日係播中天新聞台中天生活台㗎。 唔知道真係 唔 知 道啊！哎呀，我嗰時咪慢慢嗰時喺 估唔到佢嗰時已 經係咁，幾年前啦，已經係幾年前嘅事啊！ 唔係而家唔知係嗰時都唔知 道。喂，嗰陣時係亞視嗰條 channel 因為播康熙來了收視唔錯嘅。 我仲要收視唔錯，你都唔知 道幾好喎、啊！ 唔知咁啊，亞視本身都冇人睇，佢相對性個收視高都冇用。 真唔知喎、 啊！咁你啱，但係你話即係康熙來了冇咗，真係對於即係我已經見到好多人都係話八九十後真係慘啊！所有陪咗你成長嘅最後都會冇曬、啊。 即係成長，你嗰陣時廿十歲睇啊？ 我十二，如果我都第一集開始睇啊，佢計翻咁長，即係計翻轉頭咧，我就十二三歲咯。佢係我十二三歲嘅時候開始咯。唔係我話，如果佢有我開始咁樣睇的話，由第一集睇的話，即係陪住我長大。 佢由第一集話好勁啊！我 唔係我如果 講啫，如果我又唔講。 如果係啦，咁然之後咁就佢哋全部都係話咗，哇！有幾多個節目可以有十二年啦？即係諗下其實 唔係嘅，以前係咯真情 咯。大家講起佢已經諗到真情， 愛回家都想嘅。 班人試過拉到去台灣有播噶嘛，好受歡迎嘅家燕姐喺嗰邊。 啊，好像是啊，曾經是啊， 即係你好奇怪，原來香港都要啲我哋需要垃圾肥皂劇，台灣受歡迎。 唔係嗰陣 時冇乜娛樂啊嘛， 冇娛樂咩嗰陣時？ 同埋嗰陣時唔係咁嗰陣時，相對而家嗰啲都叫相對紮實啲嘅啲劇情。 真情其實嚟嚟去去都係。向左走向右走，譬如你入啲，我入啲見唔到，個銀包成日留喺 office， 跟住又俾人撞我偷聽， 同埋一齊食飯。 譬如我同阿 A 偷停嘅時候，跟住阿 B 個銀包留喺 office， 翻轉頭攞去門口一撞一撞，望一望，你諗我搞乜嘢個鏡頭？呢啲鏡頭出咗幾廿次㗎啦。 係咩 ？OK。 係啊，我點識背啫？ 我真係冇點睇。 你因為留鎖匙啦， 我有睇，但我冇睇到你咁仔細。 我啲衰仔嚟睇呢啲嘢㗎嘛！ 我真係成日見得佢哋食飯啊，食飯 啊，塊面長長喺度食嗰個咩飯食嚟，記唔記得啊？ 唔記得，我淨係記得山多燒臘店啊嘛，食叉燒 餅，咁咪叉燒餅啊嘛。我最難忘就係阿馬蹄六食嗰個，咪食泥嗰度喊咪肉跳樓嘅。其實嗰個係咩誒柯華田嚟噶嘛，佢食到好好味噶嘛。訪問佢，即係估唔到呢啲劇喺台灣受歡迎啊嘛。即係講翻《康熙來了》咧。 咁但係調翻轉，覺得即係譬如我去台灣旅行嘅時候，即係睇綜藝節目睇到你唔睇喎，即係每一個台灣 好爽個酒店就咁撳，我仔都撳成幾個字啦。唔係，因為 你要，例如我哋嗰啲即係過客咧，係要攆完一輪先知邊個台要睇嘅，同埋唔記得翻。咦，頭先嗰個係邊度嘅？ 太多選擇啦，因為 我哋講香港係模仿台灣嘅綜藝節目知邊個，不過好易估啦，香港都冇都冇。 掌門，你不是 掌門人啦，超級無敵掌門人，宇宙超級無敵掌門人，乜差嘢？ 今年係咪好似冇啦？係咪？ 今年冇啦， 舊年開始冇咧。 暫時冇啩，佢九九又話掌門人退休之後，跟住又出翻嚟嘅，又改嗰個名咪出翻嚟咯。 再遇歸來，新眾要求。 係啦，咩暑假特別唔知咩泳裝咩激鬥版咁樣嗰啲咧？ 泳裝激鬥，主激鬥。 跟住又有個紅天明，同埋嗰啲咩吳家樂嗰啲又出嚟，啲女推嚟推去有啲泳衣啊嗰啲，阿家樂仔又嚟玩遊戲咁樣咧。好參悶啫，但係台灣呢啲玩到厭曬啦。因為嗰時睇台灣節目係咩咧？係九十年代睇有線咧。嗰陣時嗱，最早其實諸葛亮唔知唔知啦。 知 就諸葛亮嘅 Top Gun Show 嗰啲咧，好到底死嘅。即係佢哋係全個節目係講台語嘅，下面觀眾就主要係即係台南啊，即係講係台語多地方噶嘛，即係少台灣人睇嘅。嗱之後慢慢就睇到龍兄虎弟啦，即係嗰陣時唔識啊徐乃麟。 徐乃麟識，但係 另一個 就唔識。 同埋另一個叫做我唔記得咩名咩成成咁樣知道做節目，對慢慢就係咩餘承慶啦， 係咯，我有睇。 超主星月聽咁樣，我睇。 我記得入邊有一個環節，我最多就係佢話佢會去尋人咯，你記唔記得？佢會揾翻嗰啲係啦，唔見個人，跟住佢就 睇過。有個人就係叫卜學亮同埋叫做吳志交，佢兩個就而家走咗翻大陸，即係撈得好掂啦。咁啊，佢哋每一集有個環節就係譬如話我老豆唔見咗，咁佢幫揾我老豆出嚟。 或者係唔知邊個嘅初戀情人。 叫做咩超級任務呢樣？ 係啦係啦，冇錯。 咁之後再近啲，你話康熙來了就搭住咗啦。又中間譬如話羅志祥嗰啲佢咩少年兵團啊，佢哋我覺得最有創意就係咩咧？好抵死嘅，我哋阿媽咪戴面具嘅，佢哋會將成個人化妝咧，譬如嗱，有個商場入面咧有一大堆嘅雞蛋咧，塊面畫曬雞蛋，匿落啲蛋堆度，然後就揾啲嘉賓去揾佢出嚟咯。即係佢哋幾個主持人又匿嚟匿去咁樣。 我睇過一個係嗰個遊戲係咁玩嘅，咁佢哋每一次咧都會 group 埋一班人啦，就掉佢哋去一啲夜市或者很多嘢食的地方，咁就俾個題目你，譬如一開始是蚵仔煎，咁你然後你就要自己去諗辦法去自己去接龍啦。咁佢哋食到一半嘅時候，即係你開始就會亂食啦。咁食到一半嘅時候咧，佢就會公布最後你要食到呢一樣嘢，咁然後你就要諗辦法去點樣可以搏落去咧，即係你不斷咁食，不斷咁搏。 乜乜乜魚蛋串燒個燒字又搏另一樣。 係啦，跟住你可能但係你一開始嘅時候唔知道你就會喪食噶嘛，跟住之後咁個亂食咗啲先啦。但最快食完嗰個就係贏咯，但我而家就唔係好記得個節目叫咩名字，但我覺得其實佢哋嗰個創意，即係擺喺節目裏面嗰啲諗嗰啲橋，其實都幾勁。 不過近年就 shift 咗去韓國， 係啦，都係。 係都係受韓風影響啊嘛。 係啊 ，Running Man 嗰啲 ，Running Man。 但係你講香港，我哋講嚟講去咧，啲所謂綜藝節目咧，我真係除咗掌門人，你數唔數到啊？除咗掌門人啦，唔好講歡樂今宵咁舊啊，停播咗成十幾廿年。可能你未睇過添啊！ 綜藝節目有啊有啊，上一次我記得我睇嘅時候就係嗰、那個係我唔記得叫咩名字，但係係暑假咁上下嘅，得個書展就翻期，係啦，草蜢 華麗乜乜、三條友有幾隊嘅， 因為佢講係另一個， 我講 係 今年 有女玩嘅 A B C 係啦係啦，跟住之後 我 就想問 依嘅，我 想問哇，你都幾慳皮喎，即係其實根本上你全國。game 就係其實係闖景同埋揾幾條友出嚟答兩條問題嘅啫，佢即係佢嘅預備功夫就係兩條 問題，我真 係 完全識咗機。 但係佢而家嘅玩法就係同觀眾互動啊嘛，即係觀眾可以投票咁樣係，跟住就有錢嗰只啊嘛。 但 係 好似話成日出錯嘅喎，我記得係新聞嚟 嘅。睇過一集。 佢呢個其實都係模仿 Now 入面叫做有個撳錢嗰、那個概念啊嘛。但我覺得可能撳錢都可能抄台灣都唔奇。 我唔出奇啊。 因為香港太多節目，譬如話。香港咪有一埲牆咁樣懟埋，有個人形嘅掌門人啊。 哦， 其實嗰個係日本版權噶嘛。然後之後見到澳洲節目都買咗版權翻去做嘅， 但係仲更加悶咯，好抽嗰啲。因為佢揾啲咩攬球員咁樣玩完就算咯，成個節目，成個節目半粒鐘就玩呢個遊戲喎，頂唔順先。 十五分鐘已經頂 唔 住啦， 都唔緊要啦，仲要全部係啲肥佬麻甩佬玩喎，睇下做乜鬼啊！ 一定過唔到啊！ 咪咯，係 啊， 係 個 focus 因為研化先得㗎嘛， 有啲研化。 你啲節目冇研化， 因為冇呢個泳衣啊，係 啦，但有一排無線就記得以前咧睇個 做過一輪 點樣個電波笑，你有冇印象？ 點樣少年？ 即刻笑啊！ 少 女 啊， 女啊， 少年， 少年係後生啊，唔係少年。 少年有嘅， 咪咯電波少女咁啊，有兩個喺掌門人做所謂嘅助理主持人，即係台灣 全部啲大胸嗰啲啊， 係啦， 大胸都唔理，仲要係有露出嚟。 唔係呢兩 露出線就識， 所以我記得啊。 有露嘅重點嚟啦，嗰兩個邊係梁雪薇同埋 OK 啊？ 唔係點解嗰個叫咩咧？叫咩名添？ 我都唔記得喎， 反省下啦，我今日 即刻 Google 同埋唔記得，總之有兩個叫電波少女，就喺掌門人側邊咧。誒、哎，我哋到呢個遊戲，我哋宣布有咩獎品，即係嗰啲叫歡樂姐姐嗰啲咧。 哦， 嗱，我覺得同埋香港綜藝節目一個真 係無聊。汪林啊？ 啊，唔係啊，呢、這個 唔係 呢個冇波少女，唔係電波少女啊，呢、這個。 仲有一個 唔記得咩名啦，玩 Weibo 好勁嘅。 好多嘅喎，佢而家話咩雷泳兒、任廣秀。全部都唔識嘅喎，大佬。 我識喎呢啲。 姚樂兒啊， 係咯，真係姚樂兒咯。姚樂兒之後就走咗去做精女郎啊嘛，唔係啊嗱，即係其實講唔睇，我都睇好多啲綜藝節目，因為冇得揀，係又有鹽花喎，係咪先？ 但係你會唔會覺得其實都係即係我哋講緊嘅都係已經係有一段日子嘅綜藝節目。 哇！好耐，我哋講先講嗰兩個呢女啦，而家幾歲？而家四廿幾歲啦。 是咩？有咁大啊？ 睇下，佢大係大，佢年紀都大咯，兩樣都大咗咯。 唔係，即係其實證明嗰個黃金歲月已經隨住我哋嘅年紀漸增之後，已經都冇曬。 咁我哋係已經， 同埋你而家都睇電視講咩？ 連電視都唔睇，綜藝節目都唔。 我都係嗰個，我真係睇呢個無記電視，即係每日都有睇呢個六點半就。 但係而家香港嗰陣時間咧，係講咩咧？大陸嗰個咩爸爸來了咁嘅差嘢， 爸爸去哪兒？ 爸爸村啊！ 我冇睇得到， 好難頂。而家就係佢哋誒見到我媽咧，即係睇到好開心咯。同埋有一個係整鬼僆仔嘅，即係佢種好似唔係誒有一集就話有個鐘鎮豪個仔嘅，睇新聞娛樂新聞有買。 鐘鎮豪嗰 個仔， 個仔 唔係唔係鐘鎮豪，嗰個係邊位？ 吳鎮宇 個仔就整到隻眼。 係啦，我就係唯一聽過呢個 電視， 聽過呢個節目整咗 呢樣嘢，就睇翻原來有個節目咁樣嘅喎。 其實而家大陸都有好多嘅綜藝節目。咁而好多都係實係同韓國嗰啲好似，譬如 唔係根本就版權 佢 攞翻， 佢有啲 中國好聲音啦。 唔係睇先，我哋啱啱節目開始咧， 又係 奔跑吧兄弟，即係 Running Man 女神來了，咁佢請埋請出埋阿林青霞， 我都有啊， 佢好勁啊！ 嗱，睇先，我啱啱節目你講蒙面歌神，我哋有啦。 女神來了都有， 女神來了都有， 我冇佢哋嗰啲咁樣， 兩都有。 奔跑吧兄弟，我哋完咗就去奔跑。 而家奔跑啦，即刻完咗去奔跑吧，齊曬啲即係節目元素喺度啊嘛。 但因為個問題係，我覺得你咁大陸嗰啲唔好睇係點咧？因為佢太強調佢係真人 show 嘅時候咧，咁但係其實你根本就知道根本就唔係真人，就好似 Angel 啦。我真係有睇過女神來了啦。 咩啊？ 有睇過你講《奔走吧兄弟》，即其實唔係話勁追嗰啲嘅，間唔 時睇下咯。 咁我想睇下佢哋做緊啲乜嘢。 係，我都有。 咁另外仲有啲咩《爸爸》在哪兒嗰啲，即佢嗰邊都有噶嘛，有個仲有《我們結婚吧》嗰啲咧都有。其實大陸都有噶嘛，《我們相愛吧》咁個好似叫做。咁即嗰啲我都有睇啊。咁譬如你講話大陸嗰個女神嗰個節目咧，其實佢我覺得最惡頂嘅地方，因為佢請曬譬如朱茵啊。林青霞，雖然即係咁多年都冇出現嘅人出現啦，咁同埋當然包括佢哋國內都好紅嘅啲女星啦， 我都唔識嗰啲啦。 都唔係 唔 識嘅，但係佢哋都唔係嘅，但係 韓紅，多謝啊，似你個韓紅有啲似喎，一眼鏡。 我覺得其實成件事， 韓紅老師，我猜得怎麼樣剛剛？ 咁啊，即係我覺得最。件事最奇怪就係佢哋嗰個commercial 元素都好強，因為 我一開波台面咧係先講樓子， 係啦，佢哋係嗰種賣拍攝，分到佢嗰個譬如嘅女神來了嗰個 logo 咧，本來都好好地，佢突然間要因為可能有 sponsor 多嚿魚， 多咗個。 brand 喺度咯，個 logo 喺度。 唔係，等先，你我哋而家都有啊。 即係佢硬插咗入去，跟住一凡係女神一出現嘅場景咧，就見曬嗰啲旗海就係嗰個 brand 咯。其實我覺得嗰樣嘢核突啊，係佢哋就好 手法啊，我覺得 係。即係植入式廣告植入得太咁明顯。 係，咁令我唔想睇咯，因為覺得好討厭啊！你成班人只係想賣嗰隻產品啊，咁樣。 同埋嗰樣問題就係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啊，嗰種咧現場觀眾嗰啲咧，即係咩沉思歌啊、低頭者嗰啲咧，即係你會覺得係。 職業 觀眾，你會覺得係喂，但係真人 show 的話，其實呢一啲位 我示範下先。 嗱，外國都有嘅，外國有罐頭笑聲噶嘛，咁但係唔會去到嗰個位置，你要影住你嗰下就話俾你聽，喂，你要喊啦，真係唔需要咯，我覺得真係太 over。你去俾反應，跟住之後就 你係快啲去咩？去做啊！去咁多呢個綜合， 係咯，哇！500蚊集咁好啊！ 嚇，啲演員 OK 㗎，一咁樣，即係譬如有人唱歌，我當完全興唱歌即刻。咁樣 啊！咁即刻去做先， 即係念念有詞咁樣側邊咁樣側邊。 點樣可以申請 嘅？我想申請咯，得唔得啊？即係叫做啊外援咁樣啊！ 500蚊一集起碼，如果佢我日日出，咁我已經可以賺到呢、這個 多一個禮拜一集 民宿嘅錢。 同埋你頭先你講呢啲咁嘅即係所謂大中嘅節目，係越嚟越多香港、台灣藝人過去做 咁啊！夠金啊嘛 ！G Mini 都有啦，有時去深圳咩電視台咩香港港澳紅星咁樣咧。即係有時候我哋睇無線以前有個叫宣傳耳噶嘛，最特別個廣告係咩？笑咩？未講笑， 牙齒廣告 唔係啦 ，GKJ 唔係梗唔係啦，錯曬啦，都錯。咁有一廣告係咩咧？明明咧有條鬼妹喺度沐浴沖涼嘅，一出嚟拉鏈， 佢一係 黐線嘅，我都唔明。 你 我哋都唔明呢啲嘢， 我都唔明點解係 G Mimi 出嚟。 我就係嗰啲，我咁佢咪好成功咯？ 成功， 你竟然係 G Mimi 喎，大佬。 第一年呢個即係宣傳耳咧，下面打行叫廣告紅星，唔係佢直頭去深圳嗰啲，即係咩湖南衛視啊，已經係上嗰啲係成。成千萬睇嘅節目啊嘛， 我淨係記得，淨係記得啲美容廣告，但係你會記得啲沐浴嘅廣告， 咁咪有鬼妹夾啊嘛？但係點知變 Jimmy 個反差太大啊！我大佬， 你咪記得入腦咯， 即係佢成功， 成功 ，OK 啦，同埋即係唔止啦，譬如台灣入面啲藝人啦，你話吳宗憲嗰啲，直頭喺入面即係將台灣嘅模式搬去大陸做綜藝節目，同埋佢哋即係有個彈琴，即係俾現場 effect 嘅節目咧，喺台灣開始嘅嘛。即係佢側邊，譬如我唱歌，即刻條友即刻彈到出嚟嘅喎，同埋即係我講靈異啊，佢立即嗰條友唔係現場罐頭嘅，即刻彈出嚟咯。 我淨係知有個陳漢典即場被反應咯。 哦，呢個唔係嗰個， 呢個已經好低級啦。 呢個之後新嘅，之前係嗰個叫乜乜，好似咩咩小咩老師就即刻彈琴同埋俾 effect 㗎嘛，佢好勁，即係個節目有咗 effect 之後，無線咪再跟咯，再抄咯已經。 哦，即係今晚睇你係嘛？ 係女，誒呢個唔好講啦，呢個算白。 今晚睇你嘅最後一集我睇咗，因為今晚睇你嘅最後一集係咁啱係呢個中秋節，然後我翻咗屋企啦。咁你即係你翻屋企？ 咁無聊啦，真係。 恭喜你！ 唔係翻屋企，即係翻澳門屋企啊。咁你即係 我你爸媽睇，唔係你睇。係 啦，呢啲時間就一定係坐喺度戇居居咁樣，戇誇誇咁嘅之後就係，跟住就睇咯。跟住之後咁我睇佢講啲咩咧？即係我覺得佢。我睇完一集嘅時候，個感覺就得一個啫，就係佢 end 嗰個笑話嘅時候，就一定要咁樣，即係你話俾大家聽， 跟住有個生意 fact 啦，跟住之後就笑啦，跟住我就覺得，哇！如果你一個人講笑話要講到我要俾位，你話俾佢，因為請你笑咯，我就覺得真係好失敗。 嗱笑即刻幾有反應，犀利啊！呢啲咪掂咯，呢啲會抵 抽。但係真係冇， 但 係 你諗下，你之前仲可以拎出嚟咁好 power 自己，就係話，跟住之後佢樣係，我唔知係因為要戲劇，即係現場反應，但係佢點樣要呃埋自己，即係覺得，哇！如果你真係要咁樣，啲人先識得拍手同埋笑的話，你真係不如死咗佢啦。 嗯。 但係佢仲要係我嚟標榜自己做咗咁多集，跟住我就覺得，唉。 好威咁㗎， 救命！ 同埋你講呢所謂談話性節目咧，康熙係即係佢哋係一個叫談話性節目啊嘛， 真係開創先河。 佢廠入面就係得兩個主持人，然後幾個藝人坐到俾你訪問㗎嘛。 係，可能有陣時得一個咁嘅啫。 但係問題無線都做過，好似話黎子珊咪做過咩什麼女王背後定乜乜七背後咁樣。 同埋咩最佳男主角嗰啲 啊？女主 唔算， 嗰啲唔算， 嗰啲似智雲飯局嗰啲， 嗰 啲温情啲 嘅。佢入面好似對過曬對白㗎，即係答嗰個係答官方嘢㗎嘛。 咁梗 係 啦。 喂，同埋即係。你如果得罪咗無線，咪大 Q 鑊咯，係咪先？台灣唔怕台灣，譬如你講模仿節目咧，啱啱你話李思捷同埋黃祖藍就模仿起家啦。譬如台灣佢有一個模仿即係素人喺 A 台做完之後，有個去到 B 台、C 台、D 台，即係成套嘅模仿做四次都冇問題噶嘛。 係。 同埋台灣即係嗰啲主持人咧，佢可以周圍互換，唔會話 係淨係做死無線打線，冇一無線就係你只要出現無線同埋即係有線訪問嗰啲咧，佢全部咧都要講講普通話國語噶嘛。 嗯， 係嘛？我覺得點解你搞乜鬼嘢？明明我喺香港嚟㗎，點解喺無線睇你呢條友講廣東話一撳佢有線？只要你冇嘢嘛，你精神分裂啦。 唔係呢啲咪就係壟斷之下，其實你連冇唔係佢壟斷啊，壟斷埋你可以對電視嘅想像，我覺得係。 我覺得楊祖兒又講普通話，你搞乜鬼嘢啫？係大佬，你明明即係無線嚟嘅，係嘛？即係睇緊有線咁樣嘅。但台灣呢一個現象好少噶嘛，佢哋係啲藝人可以周圍走噶嘛。 咁呢個其實都只，我覺得都係得香港啫。譬如日本同韓國嗰啲都係因為佢簽嘅經理人公司，佢咪簽電視台嘛。所以你喺 A 電視台就可以喺 C 電視台同時間對打都得噶嘛。即係如果冇傾清楚有機會。咁但係香港就唔係咯。咁長久以嚟，因為香港太細啦，第一，而我哋個本身我估啦，因為我哋三個都唔係自嗰個industry， 但我估應該係我哋本身嘅架構就係 staff from 電台電視台，咁變成嗰啲 artist 嘅附屬，咁你一定係屬於，咁你其實譬如話你台灣、日本同埋韓國，其實佢哋本身都有自己簽嘅。嘅明星㗎，譬如有啲綜藝節目或者一啲金草咧，成日都喺嗰個台出現㗎。睇得多韓劇、日劇就會見到嗰啲咧。其實佢都唔係周圍走嘅，只係譬如可能木村拓哉就會喺呢個電視台出現，呢個電視台出現咁啫嘛。個問題係香港本身嗰個架構係咁，咁而家都開始打破緊啦。第一就因為電視係冇收視啦，即係冇乜人睇。 我原來咁樣打破幾大？ 唔係，我覺得幾好嘅，因為其實係重新反思翻。其實譬如而家好多都又要上去揾掘金啦，即係揾人民幣啦，咁就變成唔係唔簽你咯，我即係周圍走咯，反而 翻大陸咯。 咁又有係依附翻喺經理人個制度上邊，咁其實都唔係壞事。 哇！有鬼啊！其實即係你講個經理人制度係綁死咗好多藝人嘅，即係好似啱啱講，其實無線都係同時一個發行商，另同時都係藝人公司，即係佢個經理人都係無線噶嘛。 嗯。 佢哋始終都俾佢綁死咗嘅啫。 好少嘢。 有啲嘢係嘛？有神秘嘉賓之類啊，乜嘢話講先啦。 生意清啤。 即係啱啱其實你喺台灣啲朋友，其實佢哋多唔多睇綜藝節目先嘅？ 佢哋其實而家都知道，譬如可能節目本身都會有即由自己都有選擇嘅。咁佢哋未必話真係睇綜藝節目定咩？有啲可能即個別因為自己喜好而去選擇咯。就始終我覺得咁嘅，佢哋嘅好處就係我哋頭先講，即我哋冇得選擇。佢哋係有得選擇，甚至乎個選擇再唔係熄機同開機，人哋可以選擇想要自己嘅嘢。咁呢樣嘢我諗又或者咁講，因為始終我哋係一個點啦，一個地方啦，人哋係一個大嘅地方啦。 因為 咁，我覺得 數據講咧，其實即係600,000唔係700,000嘅人口，唔應該得個兩間定三間，其實可以容納到十間都冇問題。 我覺得呢個最唏噓嘅位其實都係嘅原因就係、譬如我哋咧，因為可以上網啦。有好多喺香港嘅低收入家庭，其實上網係好難嘅。佢哋真係硬食要睇 TVB 嘅，咁硬食做啲電視機打開嘅嘢嘅，咁其實嗰啲長遠唔係好事嘅，即係我覺得即係點講？因為你知而家啲水平咁低，佢哋有時嘅製作唔係話真係咁有以前嘅水準啦。簡單講，咁會令人會即係其實你會覺得好唏噓，就係點解好似變成一啲點講啊？冇得選擇嘅就屬於冇錢嘅人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社會現象反而係我感覺唔開心，因為我哋有能力付100+，我哋就可以睇多咗好多嘢。佢哋可能只係得去嗰間 cafe 度上下網，望下搞下嗰部電腦先至有機會。佢哋就於是咁呢啲人咧就係落得只可以睇冇得選擇嘅電視台嘅電視嘅節目啦咁樣。咁唔好講究竟好唔好先，我覺得本身如果咁樣都唔係好事咯。 其實我覺得啱啱互聯網好啲啲，可能好似學校有啲計劃就幫啲僆仔咧包埋上網費嘅，即係窮嗰啲啊，咁啊好少少，因為即係起碼你睇 YouTube 度睇到其他新聞先啦，同埋即係我啲朋友細佬咧成日見到都係 YouTube 睇翻啲康熙咁，或者睇其他綜藝節目噶嘛。 係啊，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我哋整體面對緊嘅問題，即係你又話頭先講由食物啊，到文化啊，到呢啲娛樂嘅嘢，我哋其實而家都趨向好似有個兩極化，就係窮人冇得冇資格去選擇咁樣。 唔係有冇資格，係應該個社會都俾窮人有個即係資格去選噶嘛。即係可能再 我哋就冇咗咯，你越嚟越窄。 即係講教育嗰樣嘢啊，即係咁而家好多名校，譬如咩拔萃嗰啲啊，乜乜書院嗰啲名校啊，就轉咗個直資，即係轉咗私人學校啊嘛。你平時即係普通窮嘅人， 冇得再經過即係嗰個系統入到啲所謂名校啊嘛，係嘛？即係呢個即係普遍係窮人面對選擇越嚟越少嗰個趨勢嚟嘅。 呢個就其實已經唔係話單係教育或者咩生活，我諗其實係連個思想上都好多。其實你想即係我哋之前都討論過嗰個問題咧，就係話呢度 ，sorry。就係講緊話誒，而家啲小朋友做功課咧，其實都需要用電腦啊嘛，係咯，即係我哋 一年班， 我哋上次喺度討論嗰陣時就係話我哇，而家僆仔咁勁嘅，我即係我記得我要做用電腦交功課嘅大概係幾時咧？六年班咁上下，跟住佢話 一年班， 一年班咯，而家即係你諗下，如果一個即係譬如環境差啲嘅， 佢哋要帶 CD-ROM 咪要帶成噶嘛，啲功課係 係啊，上網 交功課想象唔到啊，真係。 譬如可能大家即係冇啲聽眾唔知樣嘢咧，我有之前已經幾年前啦，啲表弟妹咧一年班嗰啲咧，佢每日翻去做每一篇咩嘅咧，即係登入完之後，譬如有個名密碼之後咧。又有一篇嘢，譬如讀電腦，有個女生讀完之後就揀答案 A、B、C、D 咯，係啊，同埋佢哋嗰個入面仲有一個排名比數啫嘛，即係全班你答完之後有幾多名啊之類啊，即係呢啲係窮人已經係即係電腦已經變成一個必需品。 所以我覺得呢個反而係我哋可能現身威權花花頭先第二節講定第三節講，係咪第二節講？即係究竟我哋落後咗佢其中一個因素，即因為我哋嗰個距離好奇怪，越嚟越遠啦。即係好似我係低收入嘅環境咧，我就係得咁樣嘅生活噶啦，只可以一餐食十蚊咁樣，咁仲要係食埋啲麻麻地唔好嘅嘢啦，唔好話麻麻地添啦，甚至乎，即係我俾得起多五十蚊咧，哇，就已經大魚大肉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差距其實喺香港啊，我唔係講緊而家好似我哋講緊嘅嘢，好似唔知去咗第三世界國家。我講緊而家喺香港呢個環境，其實係好恐怖嘅嘢嚟㗎，反而因為細個咧都知道有呢啲嘢㗎嘛。咁但係細個我哋以前都話會有機會向上爬階梯啊嘛。但係而家你諗下佢冇得上網，住嘅地方係一間房，就係一間屋嚟㗎啦。咁佢爹哋媽咪真係揾得好少，咁佢自然睇嘅視野或者佢有能力去開拓自己嘅能力，就亦都有個局限性喺入邊。而慢慢個社會又好認同喎，好似即係意識形態上面好認同。 都覺得佢係一個問題。 係啦，自己努力咪得咯。 仲係以為係咁啦。 同埋調翻轉覺得一樣嘢就係你成功唔到係因為你唔夠努力。 冇錯。 即所以就有嗰啲網上話我。兩萬元定一萬元都可以慳到儲到首期嗰啲， 跟 住但係 原來最尾嗰句 要幫手， 唔係我男朋友借咗三百萬俾我嗰啲咯。 唔係，但我覺得呢一個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大陸化嘅一種嚟嘅，即係你諗下大陸你嗰個以前嗰個情況就係點咧？你知道啲新聞係一定會 block 曬噶嘛？即係有關台灣啊，有關講共產黨唔好嘅嘢， 而家都 係 㗎。 無論係 TVB 都係會 block 曬噶嘛。 會插播新聞。 係啦，插播一啲舊時香港 嗰啲廣告啦。仲係講緊呢一個咩咧？ 咩郊野公園行山嗰啲。 唔係，而家最新係蔡瀾嘆世界仲係。 哦，係咩？ 仲嘆緊世界蔡瀾。 總之就一定會插播其他嘢㗎啦。但係咧，其實我知道咧，我以前有一個唔係我姨丈就係其實係算喺大陸比較有錢嘅。咁佢就話其實可以做到嗰樣嘢就係咧，佢買一個類似而家嘅機頂盒咁啦。咁你駁咗之後咧，其實你就可以睇翻原汁原味嗰個新聞報道啦。 好事嚟喎呢個。 係啦，咁但係你諗下就係其實你一諗就係有錢嗰啲你就可以知道多啲嘅嘢，但係你冇錢嗰啲就永遠俾佢知道就係冇六四咯。 同埋你講呢樣嘢咧，大陸即係之前 香港都係， 就算佢哋共產黨有分個評級噶嘛，佢層級越高咧，甚至可以睇到香港最新嘅鹹片嘅。 哦， 講堅的不是開玩笑的。 喂，你咁 concern 呢個鹹片咧？ 好緊要㗎， 緊要㗎 ，necessity 嚟， 食嘢 必需品， 必需品都係一個必需品嚟嘅。 即係其實嗰個分，即係嗰個以前香港，你啱先講得好啱，成嗰個向上流動性，你會相信有啊嘛。即係獅子山下嗰一代，你唔好理佢而家話係點樣向錢看，但係個問題佢真係信可以靠自己努力去向上。 簡單啲，以前即係我尋日可能有個節目叫舊時好啲啦，即係佢哋嗰一代啊。收工之後係有時間讀夜學噶嘛？佢哋嘅讀英文之後，又可以再考公務員或者考 A level 之後就晉升，即係一個做翻文職噶嘛，唔需要而家咁樣。譬如你做一份工，收工十二點都收皮啦，翻咩學啦，都攰到死啦，係嘛？都唔好講咁冇錢都 轉身。收工都應該好好，聽有啲講話佢係喺嗰個位度原個位坐翻之後，第二日翻工見到個同事又係。即係我聽佢某，當然係某啲比較扯嘅，好似會計定係唔知咩。 都會計係嘅，雪餅都 係 嘅。 佢話最恐怖嗰樣嘢就係嗰個係一個煙燻嚟嘅。佢話我翻工，跟住佢已經去放九點幾，煙燻放九點幾啦。 跟住我見到隔離嗰個同事，佢尋日著呢件衫坐喺嗰個位度。今日我翻工九點鐘翻工嘅時候，又係見佢就翻呢件衫坐喺嗰個位度。 佢有個老夫子嚟嘅咯，嗰個老夫子衫係十套噶嘛。 跟住然後佢就話：咁我咪好大鑊。假如有一日我真係好似佢咁做呢份工係正職的話，咁其實我嘅生命 即 係已經唔係講緊生活，我嘅生命都要坐喺呢個位度咁樣。咁其實你話，即係如果你話連公餘嘅時間都冇的話，咁你仲有咩時間去？你其他電視台幾爛啊，冇乜所謂，因為我都冇時間。係 翻屋企都瞓覺唔睇啦，係嘛？ 即係你諗下，翻屋企瞓個間單位再細都唔緊要啦，因為我瞓嘅時間都唔多。 棺材房 冇 所謂啦，瞓棺材瞓棺材。係， 我覺得我諗香港就頭先講，即係嗰個向上爬嘅機會越嚟越渺茫，因為我哋好似理所當然咗一啲。合理化了一些不應該的東西。第二就是其實我們可能隨著多了很多人口啊，或者屋苑啊，我們真的好像沒有了 life， 因為人口太多，那社會即政府那個社區的設施又好像不是很 encourage 你在條街上的。咁又真係好多人啦， 你講乜 encourage 咁嚴重啊？ 即係唔會俾你，因為譬如可能佢啲公園唔知擺喺邊嘅，即係求其攝個嘢出嚟俾你。 有啲咁樣兩邊有條柱喺度 嘅。係啦係啦，即係佢又唔俾呢度係另一個 issue 添啦，即係佢唔會令你感覺你存在喺呢個社區或者呢個城市係你 enjoy 嘅，即係你享受呢個係我屋企啊咁樣。講有個 slogan 就係家是香港嘛，但係真正你好抽離咯成件事。咁我覺得呢個係都會令到我哋嘅個意識形態，即係成個生活上邊進入咗一個好怪異嘅位置，就係你頭先講會坐喺度廿四小時或者二十個鐘，只係諗住做嘢，因為點解呢？希望就係用呢一個咁樣嘅所謂努力而去換取 better life， 但係其實而家個 better life 隨住好多嘢係用咗一啲既有嘅架構嚟去或者壟斷啊嚟去搶剝奪咗嘅時候咧，其實你嗰個所謂想像嘅爭取咧係假嘅。你工作咗廿個鐘，原來只係賺八千蚊，僅僅糊口。 收完租之後都可能要慳。 板間房、劏房嘅啫，可能一個人住都要咁樣。即係嗰樣嘢，其實我覺得就係、是令到我哋好多香港人都會好唔開心啊嘅其中一個原因咯。但係你諗一諗，其實可能喺其他嘅地區都會有呢個壓力，但係點解佢哋相對唔會係咁咧？咁我諗喺一個整體嘅政策上面，佢哋都有一啲補償。但係香港其實諗下，我哋有冇細路仔嘅福利啦，到大個啲又冇乜嘢啦，到再大個啲甚至老啦，咁就更加唔好講啦，即係未俾鮑魚餐充身已經好好啦咁樣。即係我諗呢個整體冇補償嘅一個社會係會令人覺得好情緒低落咯。而且我而家都會諗啊，即係好似陶姐嗰個古仔，點解當時許安華要拍咧，佢就話啊嘛，佢話我都六十幾歲，我喺度諗我會住老人院會點㗎，所以我好想拍一個咁嘅古仔。咁跟住又係喎，其實我哋都會老，即係話唔話快唔快嗰啲啦，即係三四十年後我哋都要面對呢個咁嘅問題。咁我哋住老人院會係點樣樣嘅咧？我哋退休嘅生活係咩咧？咁喺香港好似 夠唱歌啦，喺度 即係人打 嘅。即係我諗一個咁樣嘅社會係其實都會幾令人唏噓嘅。即係如果你喺入邊住，咁變成我哋而家未有好多點講呢？一啲不開心嘅情緒咪會走出嚟，因為係一個整體嘅問題，唔係一個單一某一個 issue 嘅問題。如果你個社會上邊係有一個令你向上流嘅感覺強烈啲咧，我諗相信嗰、那個即激動性又冇咁大咯。但係好可惜而家唔知係咪依個全世界係咁啦，但至少我見到香港而家係有少少呢個位即係翻去就係話合理化咗一啲。覺得不應該的事就是剛才那麼簡單，其實那個人是不是因為沒有錢或者低收入就是應該，因為你爛了你蠢了，所以是你怎麼說你 deserve 你 deserve 是這樣不得看上網的，這樣是不是一種懲罰呢？變成其實因為其實是本來個社會沒有給一個機會令他能夠賺多啲錢咧，即究竟係乜嘢呢？我覺得呢樣嘢就大家應該係時候啦，即我諗大家既得利益者啦，我哋咁三個都起碼上到網嘅朋友，即我覺得係應該係諗一諗呢啲問題，而去究竟點樣可以即令個社會更加好嘅機 會。我有啲感覺就係、是、咧，其實你話即而家係時候諗啦，但係 我覺得調翻轉就而家香港的狀態就係話將唔合理嘅嘢合理化咗、嗯，但係而家問題就係因為佢太多唔合理，太多方案， 開始 麻咗，好似每日都逼住你去 審謀疲勞啦，真 係。你一擘大對眼就會同你講，喂，當你扯咗一年人哋七警打人嘅時候，唔緊要，未俾人嚟七警未俾人告 ，OK， 我告咗你先， 仲要跟 住 就 一個係啊，第一個。一個打第一個勁過葉問呢個，跟住之後再一睇就話哦，鹽水都唔需要查噶啦，跟住之後 我哋就訂蒸餾水咯， 係啦，即係你香港人已經去到嗰個問題就係你每日都逼住面對好多好荒謬、好不知所謂、好唔知道你想點嘅時候，跟住之後你已經太過急住去應付呢啲嘢，即係你諗下你要去撲蒸餾水啦，跟住之後就要撲一個可以住到嘅地方啦，跟住之後聽日又同你講喂名校又要招生了，跟住你三個仔又要去撲學校啦，都冇時間靜落嚟去諗下呢啲應該諗嘅嘢。 我個病人，我本身生癌啊嘛，突然間我頭痛，只腳有折紙，跟住之後有生鼻癌，之後有生界線，又生暗瘡。啊！ 暗瘡應該唔好， 暗瘡，暗瘡唔理啦， 暗瘡都係好大鑊， 係先？ 跟住就話想死啦，死咗佢算啦，唔使煩。 我本身都生癌，都生粒瘡咩問題啊？係唔理佢啦，係咪先？啊，下次翻嚟再講啦。 好。